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三章猫头鹰传书第五集。 巴西巨蟒的脱逃使哈利受到了平生时间最长的一次惩罚。当他获准走出储物间时，暑假已经开始了。达利已经打坏了他的新摄像机，摔毁了遥控飞机。他的竞速自行车也在他第一次骑着上街时，把拄着拐杖过女真路的费格太太撞倒了。学期结束了，哈利很开心，但他无法回避达利一伙。他们每天都要到达利家来，皮尔、丹尼、莫肯、戈登都是傻大个，而且很蠢，而达利是他们中间块头最大、最蠢的，也就成了他们的头。达利的同伙都乐意加入达利最热衷的游戏，追打哈利。这就是哈利尽量长时间待在外边的原因。他四处游逛，盘算着假期的结束，由此获得对生活的一线希望。到九月，他就要上中学了，这将是他平生第一次跟达利分开。达利获准在弗农姨父的母校斯梅廷中学上学，皮尔波奇斯也要上这所学校，哈利则要去当地的一所综合制中学，石墙中学。达利觉得很好笑。 石墙中学开学的第一天，会把新生的头浸到抽水马桶里。 他对哈利说。 要不要上楼去试一试？ 不用了，多谢。 哈利说。 可怜的马桶从来没有泡过像你脑袋这样叫人倒胃口的东西，他可能会吐呢。 不等达利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哈利早已经跑掉了。七月的一天，佩妮姨妈带达利上伦敦，去给他买斯梅廷中学的校服，把哈利放在了费格太太家。这回费格太太不像平时那么坏，原来费格太太是被自己养的猫绊倒才摔断了腿。现在她看起来没有以前那么喜欢他们了。他让哈利看电视，还给了他一小块巧克力蛋糕，可这块蛋糕吃起来像已经放了很多年似的。那天晚上，达利神气活现地在起居室里走来走去，向家人展示他那套新校服。斯梅廷中学的男生制服是棕红色燕尾服、橙色短灯笼裤和一顶叫硬草帽的扁平草帽。他们还配了一只多节的手杖，趁老师不注意时用来互相打斗，这也许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有益训练吧。弗农姨父看着身穿崭新灯笼裤的达利，激动的声音都沙哑了，说这是他平生感到最自豪的一刻。佩妮姨妈突然哭起来，说她的宝贝疙瘩已经长大了，长得这么帅，简直让她不能相信。哈利却不敢开口，为了强忍住不笑，他的两条肋骨都快折断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哈利来吃早饭时，发现厨房里有一股难闻的味儿，这气味似乎是从水池里的一只大铁盆里散发出来的。他走过去看了一眼，发现一盆灰黑色的水里泡着像破抹布似的东西。 这是什么？ 他问佩妮姨妈。他抿紧了嘴唇，每当哈利大胆问问题时，他总是这样。 你的新校服？ 他说。哈利又朝盆里扫了一眼。 哦， 他说。 我不知道还要泡得这么湿。 别冒傻气， 佩妮姨妈斥责说。 我把达利的旧衣服染好给你用，等我染好以后，你穿起来就会跟别人的一模一样了。 哈利对此非常怀疑，但觉得最好不要跟他争论。他坐下来吃早饭时，竭力不去想自己第一天去石墙中学上学会是什么模样，八成像披着老橡皮吧。达利和弗农姨父进来时，都因为哈利那套新校服散发的味道皱起了鼻子。弗农姨父像通常一样打开报纸，达利则把他从不离身的斯梅廷手杖啪的一声放到桌上。他们听到信箱咔嗒响了一声，一些信落到大门口的擦脚垫上。 去拿信，达利。 弗农姨父从报纸后边说。 叫哈利去捡。 哈利去捡， 达利去捡。 用你的斯梅廷手杖赶他去捡。 哈利躲闪着斯梅廷手杖去捡信。擦脚垫上有三样邮件。一封是弗农姨夫的姐姐玛姬姑妈寄来的明信片，她现在在怀特岛上度假。另一封是看来像账单的棕色信封，还有一封寄给哈利的信。哈利把信捡了起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看，心里像有一根很粗的橡皮筋嘣的一声弹了起来，嗡嗡直响。他活到现在从来没有人给他写过信，这封信可能是谁写的呢？他没有朋友，没有别的亲戚，他也没有借书证，因此不会收到图书馆催还图书的通知单。可现在确实有一封信，地址清清楚楚，不会有错。萨里郡小惠金区女真路四号楼梯下的储物间，哈利波特先生收。信封是用厚重的羊皮纸做的，地址是用翡翠绿的墨水写的，没有贴邮票。哈利用颤抖的手把信封翻过来，只见上面有一块蜡封，图案是一个盾牌饰章，大写 H 字母的周围圈着一头狮子、一只鹰、一只獾和一条蛇。 小子，快拿过来！ 弗农姨父在厨房里喊叫起来。 你在干什么？在检查邮包有没有炸弹吗？啊！ 他开了个玩笑，自己也咯咯地笑开了。哈利回到厨房，目光一直盯着他的那封信。他把账单和明信片递给弗农姨父，然后坐了下来，慢慢拆开他那个黄色的信封。弗农姨父拆开有账单的信封，厌恶地哼了一声，又把明信片轻轻翻转过来。 玛姬病倒了， 他对佩妮姨妈说。 吃了有问题的鹅螺。 爸爸， 达利突然说。 爸爸，哈利收到什么东西了？ 哈利刚要打开他那封写在厚重羊皮纸上的信，信就被弗农姨父一把抢过去了。 那是写给我的， 哈利说，想把信夺回来。 谁会给你写信？ 弗农姨父讥讽地说，用一只手把信纸抖开，朝他瞥了一眼。他的脸一下子由红变青了，比红绿灯变得还快。事情到这里并没结束，几秒钟之内，他的脸就变得像灰色的麦片粥一样灰白了。 佩妮， 他气喘吁吁地说。达利想把信抢过去看，可是弗农姨父把信举得老高，他够不着。佩妮姨妈好奇地把信拿过去，刚看了第一行，她就好像要晕倒了。她抓住喉咙噎了一下，好像要背过气去。 弗农，我的天哪，弗农！ 他们俩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不说话，似乎忘了哈利和达利还在屋里。达利是不习惯被人冷落的，他用斯梅廷手杖朝他父亲的头上狠狠地敲了一下。 我要看那封信， 他大声说。 我要看， 哈利气呼呼地说。 因为那封信是写给我的。 你们俩统统给我出去， 弗农姨父用低沉而沙哑的声音说，把信重新塞到信封里。哈利没有动。 我要我的信， 他大叫着说。 让我看， 达利命令说。 出去， 弗农姨父吼了起来，揪住哈利和达利的脖领，把他们俩扔到了走廊里，砰的一声关上厨房门。哈利和达利两人为争夺从锁孔窥视的权利，激烈而无声地争斗起来。最后达利胜利了。哈利一只耳朵上挂着他那副破眼镜，只好趴在地板上，贴着门和地板之间的缝隙窥探动静。 弗农， 佩妮姨妈用颤抖的声音说， 你看看这地址，他们怎么会知道他睡在什么地方？他们该不会监视我们这栋房子吧？ 监视，暗中窥探，说不定还会跟踪咱们呢。 弗农姨父愤愤地抱怨说。 可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弗农，要不要回封信告诉他们我们不想让？ 哈利能看见弗农一副锃亮的黑皮鞋在厨房里走来走去。 不， 他终于说， 不，我们给他来个置之不理，如果他们收不到回信，对，这是最好的办法，我们按兵不动。 可是 陪你，我绝不让他们任何人进这栋房子。我们抱他进来的时候不是发过誓，要制止这种耸人听闻的荒唐事吗？ 那天傍晚，弗农姨父下班回来，做了一件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。他竟然到储物间来看望哈利了。 我的信呢？ 弗农姨父刚刚挤进门，哈利就问， 是谁写给我的？ 没有人，因为地址写错了才寄给你的。 弗农姨父直截了当说， 我已经把信烧掉了。 根本没有写错。 哈利生气地说， 上面还写着我住在储物间里呢。 住嘴！ 弗农姨父咆哮起来，两只蜘蛛从储物间的顶上被震了下来。他做了几次深呼吸，勉强挤出一个笑脸，但看起来像苦笑。 不错，哈利。说起这个储物间，你姨妈和我都考虑到你已经长大了，这地方确实小了点儿。我们想你不如搬到达利的另外一间卧室比较好。 为什么？ 哈利说。 不准问问题！ 姨父吼起来。 把你这些东西统统搬到楼上去，现在就搬。 德斯里家总共有四间卧室，一间是供弗农姨父和佩妮姨妈用的，一间是客房，通常是给弗农姨父的姐姐玛姬准备的，一间是达利的睡房，还有一间用来堆放达利卧室里放不下的玩具和食物。哈利只走了一趟，就把他的全部家当从储物间搬到了楼上这个房间。他端坐在床上，朝房间里四下打量着。这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坏的，只用了一个月的摄像机放在一辆小手推车顶上。达利有一次还用这辆手推车去压过邻居家的小狗。屋角放着达利的第一台电视机，当他心爱的节目被取消时，他给了电视机一脚。这里还有一只大鸟笼，达利用它养过一只鹦鹉，后来他把鹦鹉带到学校，换回了一只真正的气枪。这只气枪现在扔在架子上，枪管的一头被达利坐弯了。另外的一些架子上摆满了书，这些书看上去大概是这个房间里唯一没有翻动过的东西。楼下传来达利缠着他母亲哭闹的声音， 我不要他住那个房间，那个房间我要用，让他搬出去。 哈利叹了口气，伸开四肢躺到床上。如果是昨天要他搬上来，他会不惜任何代价。可是今天，他宁愿拿着那封信搬回他的储物间，也不愿搬到这里来却拿不到那封信。